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今晚登台宝丽娟，曾经打造过《仙剑奇侠传》舞台剧的七空间将把这部大 IP 作品搬上舞台。整部剧运用大量多媒体元素，呈现亦真亦幻的东方奇境，再现了白浅与夜华的爱情故事。黄建新、杨亚洲执导，牛振华主演的电影《红灯停绿灯行》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在第五代导演当中，黄建新一贯对于电影语言与观众持革新态度，他与杨亚洲联合导演的这部电影以嬉笑怒骂姿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的见证。故事讲述了五个不同职业的人在驾校学车时的悲喜生活。张猛执导的电影《钢的琴》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将黑色幽默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背后却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血泪。曾获奥利弗奖、托尼奖等国际知名话剧奖项的英国国家剧院话剧《深夜小狗离奇事件》明天起将来到北京，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话剧改编自英国作家马可·哈登的同名畅销小说，讲述了一段爱与成长的动人故事。维吾尔族歌唱家希尔埃利将于本周五在国图音乐厅举办《在你怀抱里，希尔埃利爱的旋律情景音乐会》。音乐会将以爱为主题，融歌舞乐情景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音乐会。这是东方歌舞团2018东方歌舞一枝花国图音乐季当中的一场独特音乐会。6月6号开始，由王媛媛编导、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风声鹤唳》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10周年推出的力作。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今年本市中招4类5+2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招生项目，共安排招生计划5330人。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了校企深度合作高端人才培养项目。记者昨天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市共有餐饮服务单位6.38万家，有3.58万家已经完成阳光餐饮工程建设，占比 56%， 其中164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已经全都建设完成，占比 100%。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昨天印发公告，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7月1号起，将税率分别为 25% 和 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到 15%， 将汽车零部件关税降到 6%， 平均降税幅度达到 46%。 昨天中消协在京召开促进网约车安全消费座谈会，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经营者参会，中消协要求网约车平台经营者依法承担保护消费者权益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强化投诉处理，对有骚扰暴力行为的司机纳入黑名单，采取零容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个时间咱们一块儿来唠唠电影的嗑啊。今天呢，这个四点有戏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得联系一下。在我们的推送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个说到这件事情得回顾那是在2016年的事情了。 嗨，我以为多远，2016年 啊，那个时候还小啊，年纪还小啊。那时候这节目的名字也不是这个，是吧？ 嗨，您就哎，老记着那过去的事儿。 过去的事情好啊， 啊， 过去的事情能联系到今天啊，它就能变成更精彩的事情啊。我们要说的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部电影，他是说什么什么使徒王爵是什么什么事儿的那个电影记得吗？ 哇，你这 使徒王爵那 这么大的片儿，你今天才想起来，早就应该说了。 哎，我记得 那这是那个大片嘛，《使徒行者》 是啊， 不是使徒王爵吗？不是，《王者归来》 我看出来了，《 王爵归来》 你是专门来捣乱的。 知道了， 哎， 绝技， 绝技， 哎， 没有归来啊，没有归来这么事儿， 没有归来 啊，这个我们要说归来是一伙儿的事儿啊， 嗯， 这个绝技。根据郭敬明2010年的长篇小说，当时我记得我还请教过赵亮，我说郭敬明的小说看过吗？赵亮说郭敬明的很多东西你是读过的，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啊，很多东西像他当时的那个 小 说 时代， 对， 最小说， 啊，对对对， 啊， 那一批东西 小时代。 后来呢，我们发现，哎，这个绝技不太一样，是吧？ 啊， 绝技他写的是一个特别奇幻的事情。 嗯 啊，那个电影呢，在2016年上映之后呢，引起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热议。其中有一点啊，非常的特别， 嗯， 说这个电影啊，他拍的他哎。它就不太像是那个真人的电影，它特别像一个动画片。 对， 是吧？ 这个这种类型的电影呢，其实绝技真的是啊，给了我们一个很新鲜的一个面貌。当然了，有很多人不喜欢，也有很多人觉得眼前一亮啊。但是说 为什么呢？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其实国外电影我们看过很多了啊，就是这种如真似幻， 是吧？既是那个人， 嗯， 就是那个演员， 又不是那个人， 又不是那个人啊！你看那个电影，感觉到 这个是不是叫里外不是人？ 嗨，天哪，那是谁照镜子 啊？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整个电影的画面特别有一种游戏感，啊、 嗯， 而且 这个准确 啊、嗯，就是这种游戏感呢，还不是那种特别就是高级的那种，你知道吗？ 哎，你这。你这是捣乱升级版是吧？ 不是，现在是这什么呢？就是电影和游戏啊，它有一点叫做互为借鉴和模仿。 对， 就是现在游戏，现在游戏的追求就是特别真实。 嗯， 真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你比如说一个体育游戏，一个球员身上的汗珠流淌下来的结果 啊、 开启效果之后，你就感觉我、 都能闻着味儿了， 哎，多嗨呵，特别真实，就特别 真 实啊。 对对对、 哎。那么电影呢，也有这样一种类型的电影，就是你看起来它，既是那个演员，又不是那个演员， 嗯、 是吧、 嗯？ 那种质感呢，有点朦朦胧胧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它的一颦一笑，它的整个动作又特别的真实， 没错， 华丽。 嗯，哎，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推送标题里面这句话呢。这八个字啊，这八个字这拆开了吧，这都特别特别奇幻啊，但是它合在一块儿大家觉得特别奇怪，叫瑰丽奇幻加纤毫毕现。啊、 哦、 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可能大家会看过这个当年2016年这部电影的朋友都知道一个消息，应该是昨天电影绝技二第二部又发布了它的一个所谓叫情感版的预告片。 哎， 它也宣布了它的定档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6号，暑期啊，这个绝技的第二部、就使徒和这个王爵们又回来了。 嗯，就我刚过完生日，他就过来是吧？ 哎呦， 给我一次， 哪有在这是公开要礼物的？哎呦喂， 啊，你不用给我准备电影票。 你给钱就行啊。刚才我们说的这部《绝技二》，这是华华丽丽的就回来了啊。 嗯， 因为我为什么提到华丽两个词呢？这一个词语啊，是说到了这个。绝技二当中的演员阵容确实又是一线明星的一个大的一个组合。 嗯，这个范冰冰是吧，这个是不二之人选，永远是 当时的女主角嘛， C 位的是吧。 嗯, 嗯， 还有这个谁呢，就是 这次来吴亦凡了， 王爵嘛，王爵，银尘是吧。 嗯， 这就是吴亦凡演的、 嗯、 啊，然后依然还有这个 陈学冬， 应该叫麒麟吧？ 哎呦嚯 啊！ 这想那角色名字、 啊、怎么样啊？麒麟， 麒麟， 麒麟啊！这个陈学冬、另外还有郭采洁、 陈 伟霆、林允、王源啊、汪铎啊、这些主演回归。 然后这 回还有， 这回还有 TF 的事呢。 对，王俊凯、易烊千玺首次正式亮相。 嗯 啊， 讲的这个故事呢，据说又是一个那个吃鸡游戏，不是那个营救小组。是吧？ 啊， 那个大营救的故事， 嗯 啊，这个造型方面呢，依然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第一部的特征啊、特点啊，非常的相符。也就是说，它还是我们经常会提到那个词儿，叫做 CG 电影。 对，就是这样一个，就对于一个文车上来讲，就是听完之后一脸蒙圈，是吧？ 嗯， 但是就知道是很华丽，啊，很绚烂，但是又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嗯 ，CG 嘛、 啊、，CG 缩写嘛。 嗯 嗯。错过， 天哪！错过，那错过之后就不行了，因为绝技了， 绝技 就找不着了。 这是我们不胡说啊，说说这个电影啊，其实它归来的消息呢，也让很多朋友觉得也想起来了啊，想起来很多往事。你看，我说这个过去联系现在，就是有很多精彩嘛。你一回忆到过去呢，就有很多这个 CG 电影的粉丝啊，他们会想到更多的一些 CG 的神作和佳作。 嗯 ，CG 电影呢，好像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真人电影，或者说就是真人出演，没有做过这个任何的改动的电影，它确实有很大区别。刚才赵亮说了，那个电影看起来总是对部分陌生的观众来讲是怪怪的。 嗯 啊， 对，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真人演了，又让他们又用了某一种东西来让他们变得不像真人。 嗯， 总的来说呢，这个用绝技当时宣传的这个语言来讲，他说啊，它是一部100%的纯 CG 电影。说拍摄现场呢，一共是60台高清相机形成一个叫球形扫描区域。然后让演员怎么来做才能呈现出 CG 电影的这个画面呢？他们让演员按照剧本开始啊，你就进行表演就行了，你演你的。然后特殊的道具服装和动作捕捉系统，把这个动画信息呢扫描到电脑里去。 嗯，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一颦一笑啊，你的动作啊，你的各种东西啊，是扫描进去的信息储存了。 嗯， 然后再通过电脑当中还原现实表演，还原成动画版。 嗯，这个反正听起来相当的复杂，也确实是我们说 CG 嘛，咱不是错过那意思啊。CG 就是 computer graphics， 就是 电脑上面这 graphics 我不知道在这里边怎么翻译啊，但是你是单独的来翻译它就是一种算法，就是一种图表 啊， 是制图法，是这么一个单独的一个词啊。那究竟这个 CG 技术到底是 什么 回事， 我们不能听赵亮现学现卖 啊，对啊，说不清楚啊，我真是说不清楚。 来，我们 请一位高人来说吧，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意见啊。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中影基地视效中心的生产总监盛勇盛总监。盛总您好。 喂，盛总您在吗？ 啊，看来这个 CG 的技术在我们这个台上运用还差一点啊。来，我们重新来做一个尝试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CG 技术的运用到底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到底大家对这样的 CG 电影看的习惯不习惯，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 盛总您在吗？现在能听到吗？ 哎， 盛总您好，您好，欢迎来到四点有戏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这个 CG 电影，首先我们俩呢对 CG 这样一个词语，这个电影的这个概念不是非常清楚，您能帮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CG 电影吗？ CG 的意思是computer graphic 缩写，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这个电影的所有元素。从角色到服化到置景，是吧？包括甚至说摄像机的运动，都是在计算机内部完成的。 哦， 没有借助任何外部的这种因素。那么呢，这个当然 CG 电影实际上来说，早期的像咱们那个一些动画电影啊，其实都是叫 CG 电影。像迪士尼很多像功夫之王，只不过呢。现在呢，就把真人捕捉一些角色，通过一些这个高科技技术，捕捉动作、捕捉表情，引入到这个电影里边，是开创了另外一种叫所谓的真人 CG 电影。 哦，这是真人 CG 电影，是一个新的概念。 对， 那盛总，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真人 CG 电影？或者啊，我换个说法，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电影的宣传的时候说它是100%纯 CG 电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看点？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它这个看点是主要是在于什么呢？它可以把一些名角大腕通过这个CG化，捕捉到电影里边，然后呢，这是一个看点。因为呢，很多明星的这个档期啊，都很紧，那么呢，你不可能在这个同一时间段里把他们集合在一个点上，那么呢，通过计算机，通过动作捕捉，通过面部表情的捕捉，把这个。这些那个名演员，这些信息采集下来，那么都可以放在后期里边，进行制作、进行调整，那么它的后期时间就非常宽裕了。那前期呢，因为情节都很宝贵，那么前期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做一些动作的采集，那个周期就非常短了，不像传统电影那么这么长。二一个看点就是，这个很多。角色就真人演的这种片子，他如果很多动作，尤其是像这种特效大片，很多动作他是做不出来的，那到放到这个CG 这个角色里边，那么通过动画师也好，还是动作运动捕捉也好，那很多动作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象，完全可以展现出现实当中摄影机拍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奇幻的这种场景。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做到原来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用 CG 技术。其实刚才我们在跟这个盛总您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平常人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到他们心目当中那些 CG 的佳作啊，包括一些真人的 CG 的一些动作一些作品。那么他们提到了像贝奥武夫啊，提到像最终幻想啊，这些可能都是国外的一些佳作。那我想问问盛总，作为您是这个咱们中影基地视效中心的生产总监，作为行业内的专家，您觉得目前咱们国内的国产电影的这个 CG 技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咱们的发展阶段到了哪一步？能给大家简单的聊几句吗？ 目前就是真人像类似于 CG 这种电影，只有《绝技》现在是做了 第一个尝试。尽管可能还观众可能会有些吐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觉得呢，它至少是一个尝试，而且呢也展现了一定的国内飞机制作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平和技术。所以说呢，我认为呢，通过这个片子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开门，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更高，更靠近好莱坞这个水平。 嗯， 那么实际上来说，好莱坞他们的水平应该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上。 嗯， 我们呢还是在追赶他们。 嗯， 这个是一个现实啊。我们无论从方方面面吧，我们都要去需要一个时间、资金和一个政策的投入，持续的投入。 嗯。那刚才盛总说到的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水平还在提高当中。 嗯， 据您了解，现在咱们国内国产的电影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就是 CG 或者说真人版的，我们还是叫纯 CG 的电影，还有没有这样制作的一些片子在这个拍摄或者制作当中呢？ 据我所了解，现在就是《绝技二》已经都完成了，就是它2016年实际上就第二部都已经完成了真人的。所有真人那个信息的采集 啊、 对、 嗯、 那么在2017年也好都进入后期制作，然后这是也我当然我也看了一些小样，我觉得好像应该比第一版就是绝技一应该在制作水平上可能很会有一个相对的提高。 嗯， 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嗯嗯，好的， 当然就是、 嗯、 对 您请讲。 当然，可能除了这个真人 CG 电影之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全 CG 的动画电影。你比如像咱们早期那个前几年那个田晓鹏导演的《大圣归来》，是吧？ 嗯， 这些都是这个它也是叫全 CG 电影，只不过它是叫全 CG 的动画电影。 嗯， 这些技术呢都在寻求突破，寻求 好的，谢谢盛总。我们也希望咱们的 CG 技术呢早一点能够赶上啊世界的先进水平，也能够让咱们的 CG 电影呢让国人满意度提高，也让这个票房大卖，好吗？ 对，同时我们也期待一下《绝技二》啊。 嗯、谢谢盛总。 嗯， 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 再见。 嗯嗯， 好，再见。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轮椅停留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好，欢迎回到4点有戏。刚才我们连线的是中影基地视效中心的生产总监，咱们的国内的专家哈，盛勇盛总。提到的几点呢，确实让我好像有茅塞顿开的地方啊。因为刚才说到的关于给演员留够这个足够的时间，这一点是原来没有想到的。现在这个演员档期很紧的情况下，可以把前面的缩短，让他们拍摄缩短，然后把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制作， 对，留给后期啊。所以说这个 CG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真人 CG 电影，我们可能。这个外行来看，一方面说，哎，是不是玩一花活呀？ 是 吧？ 炫技是吧？ 炫技是吧？您说有必要这样吗？但是听完业内人士，我们才知道啊、这个可能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集齐啊这么多大腕的是吧？这么多有影响力的演员的这样一个方式吧？ 就是现在谁忙啊，谁拍 CD 电影？ 是。 好，把档期给控制住。 同时我也觉得啊，就是说这个 CG 电影啊，它对于演员演技的考验也是相当巨大的啊。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星球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又把这个旧话重提又拿出来说了一次。 也就是在这个星球崛起当中的 CG 技术的运用。 对，而且当时说这个奥斯卡有一个争论啊，就是说动捕演员，就是动作捕捉，专门 算真正的演员， 算要应不应该去拿 就是最佳 男演员或者最佳女演员奖 奖项、嗯、是吧、嗯、哎，就是说这个人物他最终形成了一个人物，尤其是当他的外形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们说那个 Caesar、哎、还有那个你特别喜欢那个、 哎、那个谁啊 Gloom 指环王里的那个角色、 啊、对对对啊、嗯、哎，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一个实际上我们看到他是需要大量合作来完成的、嗯、啊 对对。 那么那个时候的讨论我们集中在那儿，那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呢、嗯、确实哈、啊、如果你是做这个 CG 电影，尤其是融入真人元素来讲的话， 嗯， 那对你的演技是相当的考验， 没错、 啊、 嗯， 我曾经在一个这个应该是咱们 演过 不是尝试过中国电影资料馆 啊、 当时他一个什么呢，他就是一个 演 CG 了， 没有绿幕，他给你一个场景 哦，自己可以体验是吧？ 哎，你坐在那个一个车上，哦、后边就是绿幕、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失落的世界， 嗯、 就是后边一大恐龙追你。 嗯，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你想象，就是你还可以看见那个场景哦。 对对对， 你想象着自己后边有一个恐龙， 怎么表演才能跟他合拍？ 表演，然后呢，把你这一段他给你录下来。 嗯、 哎呦，我一看我的演技好，惨不忍睹， 所以我以为最佳男演员了呢。 所以就是这种想象式的表演很难啊， 是 啊， 所以提到 CG 电影呢，其实有很多话题要说。今天呢，通过这样一个《爵迹》第二部要上映的消息来勾勾大家的回忆、 嗯， 因为我们知道有特别特别发烧友级别的啊这样的 CG 电影迷， 对， 他们知道的这个 CG 的神作佳作比我们要多得多 啊。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啊，在您有空的时间，在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 嗯、 来说一说你看到过那些我们不管是叫纯 CG 的电影作品，还是你看到的某一部电影当中 CG 技术的特别出神入化的运用， 对对 对, 对 吧， 你也可以说说那个爵迹你当时是怎么吐槽的，是吧，跟那个爵迹的粉丝郭敬明粉丝是怎么掐架的，你都可以回忆回忆啊。 哎呀，你这个往事历历在目啊啊，你到底站哪头呢？来，这样，刚才很多朋友已经提到了爵迹当时的观影的感受了，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个新的《爵迹》第二部的预告片。 好， 这当中据说剧情也是跌宕起伏。 我知道，他比我年轻，比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希望。他有在乎的人，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 这场最后的战斗终于到来了， 你闻到风暴里的血腥气味了吗？ 我们伴随着预告片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时段，四点有戏，今天跟大家说说 CG 电影， 嗯， 到底哪些瑰丽奇幻和纤毫毕现的 CG 技术的运用，让你也惊叹不已。我们在平台上期待各位的发言。 好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亦或是烈火荒漠， 它应该有更好的未来。 什么未来？ 就算烈火灼烧也，本身虽苦也好。 他去送，你也去吗？ 我不想一直做一个没用的人。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只要能够守护他，就好。当有一天，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

特指的是那样一种感觉的电影，就是说它如真似幻，既有真人又特别像那个动画角色，就是这种方式呢确实很特别。我记得当年在看那个贝奥武夫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到底他是做的还是拍的。 终于说到贝奥武夫 啊，贝奥武夫啊，这个肯定是很多人心中这个一部非常难以逾越的这个佳作。 对对对，那主角长得就像赵亮啊，特别像 像我呀。 你感受一下，你得带着这个音乐节奏出场，你知道吗？自带 BGM， 贝奥出击。 贝奥武夫当年确实是很轰动啊。对于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电影的朋友来讲，就是这种呈现方式的人来讲，我就觉得，哎，我干嘛要花钱来看一个这样动画片呢？啊，当时确实有这种感受。但是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尤其是很多这个 CG 的电影迷或者是游戏迷的评论之后，他们那个狂热，他们会觉得那种，气势啊，那种热血，是好像多的普通观众无法理解的。 嗯， 贝奥武夫呢讲了一个北欧神话故事。 对，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就是罗伯特·泽米基斯啊，他这种勇于创新这种精神啊， 对， 就是你能 既能拍阿甘又能拍这个， 哎，你能想到说，但是我们知道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真人与动画的一种结合。是吧？ 对， 就是在这一次，在技术发展到今天的时候，他又一次做到了这个创新啊。所以我觉得，其实 CG 技术的广泛应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就是导演他究竟想呈现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你看，比如说去年的那个森林的那个 啊，奇幻森林啊，一会儿我们会提到。 哎啊，就是奇幻森林，它就是另一个极端。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 而且当时说那个后来解释幕后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对 不对？对 呀， 因为现在已经眼见不为实了，这玩意儿怎么办？是吧？呆呆小熊刚才就接你刚才说那话啊，他说个人认为神作应该算上2007年的贝奥武夫。底下这个评价相当好，说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真人演出的。 我那个 您这个是这样啊，他的确是真人演，然后动作捕捉， 对， 哎，然后是刚才我们提到叫真人 CG， 这个很难想象，就是说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演一部史诗电影，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个， 你当时有一个评价，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说贝奥武夫那个热潮过后呢，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浪费了一帮演员了， 他 既有朱莉啊， 又 有那谁那个。沉默的羔羊啊，就 是 有这些人，有这些人了，结果你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是你们不好好看 眼拙呀，我 对眼拙，你不好好看。哎，我觉得这种效果就特别好。如果他就是 真人的普通的真人， 真人又演一个史诗，你可能不会有今天，因为这种电影太多了，可能不会有今天这种地位啊。而且 就要出挑，要。 而且 有新的方法， 它这里边是这个有这个奇幻冒险的这个元素嘛，它就给你一种是如真似幻的，就是有这种历史性啊，史诗性，又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好啊，这种尝试非常非常的新颖啊。 刚才既然你也说到了另外一部在去年那么火的，就是很多人看了以后说，哎呀，这个人家场景拍的多好啊，这是在非洲哪个地方取的景啊，是吧？那电影完了以后，他们告诉你说，那个电影的除了那个小孩以外，其他全是做出来的，全是假的，假到了以假乱真，就是你说的奇幻森林。奇幻森林啊，这个当时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幕后的故事，很多人是当作就是一个普通拍摄的电影，对吧？ 对。 但是你唯一有一点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是你刚才说那个 CG 技术在动物身上的运用，因为动物都有表情，动物会说话这件事情，很多人是理解不了的，就是做那么逼真， 就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对吧？ 这太厉害了！ 你听一下这动物说话，这真的是说的比人说的还好啊！ 如果这是注定的，就一定会发生。 背一遍法则，我听听。本法则是森林法则，如上苍一般古老正确。 遵循的狼将繁荣昌盛。违反的狼必招致灭绝，似匍匐植物缠绕树干，森林法则也左右不离。群体之力汇聚自孤狼，孤狼之力来源于群体。 真的很难想象那一群狼那都是假的，那么多的这个动物在一起，那个场景是相当宏大的。你就想到说《狮子王》里面的那是纯动画嘛？ 对， 画出来。但是这个 降雨停止了， 这是张涵予说了， 开始了。 热浪在森林里蔓延，把森林变成了黄色、棕色、黑色。可那一年是所有记忆中最干旱的一年，甚至连摩瓦树都没开花。 我的叶子，我的，还有别的东西。这有块石头，是泥巴。哦，真是泥巴。那有块石头，我的石头，是我的，谁也不许碰。这儿也有块石头，两块石头，三块石头。和平岩，是和平岩。现在是枯水休战期，休战期到了。 和平岩已经很多年没露出水面了，一旦露出来，就意味着休战期开始了。现在岸边狩猎， 就这会儿张涵予解释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场景，就是所有的动物都到和平岩那儿去了，不是休战了吗？然后就是大象什么老虎是坏的， 那一会儿老虎才出来， 对，狼啊什么的， 对 啊，就所有的动物都在一块儿。这个时候，所有的动物和所有你看到动物那个脚下土地场景、树叶、阳光，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全是电脑制作， 假的。 就一想假的，我就觉得票钱。 嗨， 但是我们说他做的就那么真， 对啊，你要那么想的话，那坏了，现在我们眼前看的全是一零一零一零，是吧？ 啊， 就是你对吧？你看的这电脑，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代码嘛？ 啊， 你不能那么想，不能抽象的想，对，你还是被眼前的真相所迷惑啊。 刚才这个 King Tom 说 CG 电影，了解一下暴雪游戏的每一个开头动画，再来聊吧。不超越这个就别拿出来上映了。 这个我是看过一个游戏迷朋友推荐给我的。这是一部游戏的叫《使命召唤》，这肯定很多人在玩啊。 《 使命召唤》他曾经由他的粉丝做了一什么呢？就是过场动画把它集中起来，剪辑在一起，基本上就这个整个故事主线就可以串出来了。然后中间需要串联的部分呢，还有玩家就是通过玩游戏把这视频录下来，再给它串上 啊， 就几乎你就是看了一个电影啊，就整个 有故事性， 哎呀，非常的好看啊！ 再次证明您跟他们说的这个，就是开头的动画，你看看那个游戏的开头动画，包括整个游戏的画面。我记得在魔兽上映的时候，很多人吐槽啊，说不如玩游戏的画面好呢。 而且对，而且据我所知，就是其实咱们这个国人有很多的技术高手、制作高手都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动画公司还有这个游戏公司来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见到过一些他们就是回国之后、 就做 CG 的人是吧， 对、 他 们自己重新用当年在这个国外游戏公司做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片头的这种或者过场那种 CG 动画的方式，自己做了那种动画短片，非常的精彩啊。我们这个有几方面的特点，就是咱们国人的这个动画高手们、技术高手们、他们一方面是动作设计上，尤其是武术武打动作设计上，特别有这个新意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镜头感也特别强， 所以其实人才济济、 对， 只不过就是哎，就是哪个地方那个劲儿啊， 哪个 劲儿还他就少一个，然后咱们的这个 CG 电影就做成了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说什么，你现在说强调这个电影工业，咱们向这个先进的好莱坞工业体系去学习，这是有道理的。你光有人才是不够，因为他不是那个单打独斗一个人可以做，是吧？他需要这个各方面的配合。 我要说足球你不乐意听是吧？ 嗨、 好，哎、我们不说这个啊 啊， 我们来听一听接下来的这一段。这一段呢，我觉得在 CG 技术运用上有很多的老导演们，尤其是你知道今年他那个头号玩家来了以后，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说头号玩家，我们说说他当年的那一部丁丁历险记。丁丁历险记完全他就是叫真人捕捉，其实有好多名演员在当中，你都没看出来，对不对？来听一听丁丁历险记当中这几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亦真亦幻。 就快好了，先生。怎么感觉你很面熟？我曾经画过你吗？ 偶尔看过吧。 就是说嘛，我在报上看过你。你是新闻工作者？ 我是记者。耐心点，麋鹿，就快好了。 我觉得画的应该还算传神。 还不赖呢。 我要说的就是这句。当时电影当中是给丁丁在画那个画像，画了一个画像之后，哎，就对，现在张亮打开这个图片，就是丁丁拿着自己那个漫画的头像， 对， 和真人出演的 CG 动画的这个形象， 特别好、 你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丁丁？ 你看这个，三根桅杆，双层甲板，50门大炮，是不是很美啊？ 这可是相当难得的模型船，古时候的船长留下来的。 独角兽号， 独角兽号是艘军舰帆船，历史悠久，16世纪来的， 应该是17世纪。 路易十三在位的时候， 路易十四才对。 我是说路易十四啊，航行七大洋的好船，别的地方找不到这种的。卖你2块就好。 我只能出1块， 成交。 嗯，很会买东西啊，成交了。这是点出了这个丁力演技在这一部当中有一个副标题叫独角兽号。 对， 这就是当年 CG 电影的运用。 原本说2018年《丁丁历险记》第二部会来哈，但是迟迟也没有消息。 你头号玩家都来了，你还要丁丁干嘛？ 未来的工作啊，但是说这个《丁丁历险记二》是不是换导演了？ 有可能， 换成 没听说他再要。 对，说好像是彼得·杰克逊来导。啊 哟哇，那古鲁姆又来了。 对对，古鲁姆叫古鲁姆， 古鲁姆嘛，就是古鲁姆嘛。或者叫咕噜 咕噜啊，叽里咕噜啊，都是他。 哎，这个说到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这个 CG 真人的这个电影，或者叫纯 CG 电影呢，还有一部，很多人都在说《最终幻想》。《最终幻想》的好多好多部了，到现在哈。 嗯。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稍微听上一段《最终幻想》最新的那个，就是15吧，那个叫做王者之剑，是叫这个名字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一段呢，其实 CG 电影呢，我们虽然在广播当中是无法呈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样态，但是呢它的故事总是那么的瑰丽奇幻，因为它可以做到让很多普通的电影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 对， 对吧？ 对， 来我们听一听各位膜拜的啊，最终幻想的这个片头。 几个世纪以来，神奇水晶一直庇护着我们的世界和人民，但它的力量也给世界带来了纷争。路西斯是拥有魔法文明和被水晶魔法守护的国家，尼夫海姆则是一个凭借魔道技能日益强大的军事帝国。两国之间的战斗旷日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夫海姆帝国逐步侵占了周边的国家。为了防御，路西斯凭借水晶魔法的力量建立起了一层魔法屏障。 听到这里不得不吐槽，这是瓦坎达吗？ 魔法屏障， 魔法屏障吗？而你其实最终幻想开这个十五一开头的那段里面，确实是由空中的这个舰队在攻击那个魔法屏障。那一幕跟你看到复联3里头完全一样， 很像。对， 非常像。 其实说到这个动捕哈 ，CG 技术 就是当中的动作捕捉技术， 对，在复联3当中也是应用的特别广的啊。就昨天看一采访 啊， 他们一个是调侃，就是说这个其实很多演员都没有把。就复联三整个的完整的剧本看过啊？ 你是说他们的演员是吗？ 演员对， 没有读过完整剧本， 完整剧本只有少数人读过， 是 其中一个就是奇异博士啊， 是懒呢还是不让读？ 就不让读啊。据说这个蜘蛛侠还就是不小心跟绿巨人俩人还剧透了是吧？因为读了完整剧本，所以就剧透了。这个 还有这一幕 啊，其实这个谁呀、啊？奇异博士哈 啊。他呢说，哎呀，我这读完剧本之后，我觉得特别的就是那种苍凉挫败的感觉啊，说非常的浓烈。所以他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得演员对吧，剧本读完是吧，你签个保密协议嘛对吧，你 对他要泄密了还赔钱呢 啊，就指着这个了是吧。就是说他表演的时候，这奇异博士啊，你说卷福啊一直在强调是吧，他说这个演真的很有难度，他说自己对着空气打了一通，不知道打的什么。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幕后的花絮啊，就是说去掉 CG 之后 啊， 去掉特效之后，他们在干嘛 ？What are you doing, man？ 你们在干嘛呢？ 确实 ，CG 技术运用不仅仅是我们说到的这种纯 CG 的真人电影， 对 它其实，在你看到的今天所有的只要是运用了一点点特效的电影当中，都会有很精彩的呈现。那来看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补充的？小齐说，我觉得最棒的 CG 电影除了《最终幻想》之外，还有一部就是《生化危机》。我们说《生化危机》。说的是《生化危机》的 CG 版啊 ，CG 版 ，CG 版 不是 我看过一个恶化， 对，他说了，他还解释，他说不是那个米拉的那个真人版啊，是游戏公司这个自己出的卡空出的那个游戏版的 CG 电影，现在出了3部了，观赏性非常高，回头旁观者说那个也提到你说那个了，电影博物馆也有张亮说那个体验， 对对，那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就是怎么在空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演电影， 对，就是自己去表演啊，